手语，如今看来是多余，眼神一旦开始说谎，结局仿佛已注定。以为相处只要靠默契，现在才只要勇气，恋人一旦开始说谎，最好学习保护自己。我的爱那么多，给你一生都足够，要不是你恨我，我还梦在鼓中，睡在梦中，绝对绝对想不通。我爱你爱到灰心，爱到不堪回忆，眼中只剩一片扑朔迷离，收拾我的行李，藏好你的忧郁，不要再对我说你寂寞。我爱你爱到灰心，爱到不敢爱你，生命不该只是为你痴迷，今夜唱完就是最后的恋曲。以为相处只要靠默契，现在才只要勇气，恋人一旦开始说谎，最好学习保护自己。我的爱那么多，给你一生都足够，要不是你恨我，我还梦在鼓中，睡在梦中，绝对绝对想不通。我爱你爱到灰心，爱到不堪回忆，眼中只剩一片扑朔迷离，收拾我的行李，藏好你的忧郁，不要再对我说你寂寞。我爱你爱到灰心，爱到不敢爱你，生命不该只是为你痴迷，今夜唱完就是最后的恋曲。我对你曾经真心真意，曾经不问原因，不管眼前多少问题，可是你是如何对我，你会不会难过，还是只会低着头。我对你真的爱到灰心，真的不敢爱你，现在必须做出决定，今夜唱完就是最后的恋曲。我爱你爱到灰心，爱到不敢爱你，生命不该只是为你痴迷，今夜唱完就是最后的恋曲。